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红鼻子》。《红鼻子》的原剧作者是中国台湾的姚一伟。姚一伟是台湾著名剧作家。红鼻子描写了因山崩路阻而聚集在旅馆的一群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展示出台湾社会各种生活层面的众生相，赞颂了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最大快乐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红鼻子》，改写李宪文，朗诵张桂兰。 初秋薄暮，大雨倾盆，台湾海滨的蓬莱旅馆被雾茫茫的雨帘所笼罩，大厅里播放着节奏强烈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，伴随着疯狂的打击乐，声嘶力竭的歌唱声和喧嚣声，似乎要和窗外的雷雨声争个高低。小工厂主曾化德心急火燎地在大厅里来回踱步，他因为工厂的抵押票据明天就到期，想立即赶回台北，但因豪雨成灾，山崩路阻，无法成行。曾化德焦急万分，若不尽快借到钱，就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。他的好朋友胡一凡劝他求求大华纺织公司的董事长彭孝柏，但老曾深知姓彭的虽有万贯家财，但六亲不认，与他非亲非故，绝对没有希望。他们走又走不了，钱又借不来，只好颓然倒坐在椅子上，借酒浇愁。大厅电话骤响，旅馆周经理急步向前拿起话筒，听到有个杂耍班子要投诉，便斩钉截铁地拒绝，立即挂断了电话。此时一辆豪华小轿车驶来，侍者立即迎上前去，大华纺织公司董事长彭孝柏神奇活现地出现在大厅里。他在商界闯荡了几十年，颇有权势和资财。旅馆周经理满脸堆笑地亲自下令腾出最好的房间。小公务员叶饶志夫妇囊中羞涩，也想尽快回家。他们为痴呆独生女小珍治病倾尽了全部的积蓄，听医生说改换环境或许可以刺激小珍清醒过来，于是咬牙挤出血汗钱外出旅游。可大雨把他们困住了，假期已到，钱也用光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两口子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满腹哀怨无处诉，总为该不该出来而争吵不休，又怕别人听见，压低嗓门互相指责和抱怨。大厅里霓虹灯闪烁晃动，人们东一堆西一簇地围着，不安地看着窗外的大雨，又无可奈何地重新坐下，大家都咒骂着这鬼天气。通俗音乐家邱大为冥思苦想三天三夜，仍写不出新的作品来，愤怒地撕烂了谱好的曲子，他才思枯竭，穷愁潦倒，而迁怒于情人何美丽。他俩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吵对骂，互相揭短儿， 可是一会儿又亲昵的嬉笑，情绪急骤变化，宛如盛夏的天气，忽阴忽晴，令人难以琢磨。这时抱贩子湿漉漉地跑进大厅，高声喊叫着，晚报晚报，有大消息，有好消息。大家纷纷买报解闷儿。彭孝白打开晚报惊呼一声，啊，飞机失事，并惊慌失措地在口袋里乱摸。秘书接过报念道，15日由美国飞往东京的班机与浓雾中失事坠海。彭董事长哆哆嗦嗦地找出电报，正巧留美8年的独生子今日就搭乘此班机经东京返台，当即跌坐在地。他捶胸跺脚地哭喊，我这辈子做多了恶事啊，上天要惩罚我，我精明刻薄，我不留余地啊，这是天意呀，是报应啊。秘书死说活劝，也不能平息上司的惊恐和悲痛。这时一群江湖流浪艺人在肖老板的带领下打着雨伞一拥而进，犹如一股春风给阴冷沉闷的旅馆带来了活力和生机。肖老板鞠躬施礼，恳求周经理让他们在此过夜，经理不答应。双方僵持中，一个面戴红鼻子面具的青年人从人群中一跃而出，他高声喊道，伙计们，咱们唱起来呀。乐队顿时敲起响板，高奏乐曲，一群歌舞队员边歌边舞，团团围住经理。他们紧密配合红鼻子的领唱，咱们是江湖里生，江湖里老，五湖四海任咱们跑。全体队员应声而和，场面热烈，气氛融洽，群情激昂。行船的怕风暴，要饭的怕狗咬，裁缝师傅怕补破衣袄，坐飞机的还怕摔大跤，做买卖的怕钱弄不到，用脑子的先生就怕不开窍，我怕没有地方睡大觉。哦，不怕不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。杂耍队员齐声附和，欢呼雀跃，嬉戏笑闹，尽兴歌舞。红鼻子一转头，突然发现痴女孩，他示意大家安静，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他走到小女孩面前，柔声问道，小妹妹，你怕什么？其他队员轻声呼唤，哦，不怕不怕。这异样的气氛使痴呆的叶小珍眼睛闪出亮光，向红鼻子慢慢地挪过来。啊，上帝呀！叶太太紧紧地搂住女儿亲吻着。见此情此景，周经理只好答应留他们住下。杂耍班成员有了落脚之处，欢腾雀跃，欣喜异常。舞娘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边走边议论，人总得有个归宿啊，老鼠还得有个窝呢，咱们为吃一口饭从早到晚受尽辛苦，一年到头奔波流浪，而红鼻子为了什么呢？有个舞娘悄悄告诉大家，红鼻子是个正正经经的大学生。有一次啊，我偷偷看见他摘下面具，长得真是白白净净、清清秀秀的。姑娘们一致认为他是个好人，可他为什么来杂耍班呢？真是个谜呀。吹鼓手们也感慨万分， 歌手小卢总想寻找机会到外面闯闯，当个歌星。喇叭手老想娶妻生子，为自己没出息而要踩扁喇叭，从此洗手不干。肖老板的儿子小猴幻想当魔术师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杂耍班里欢乐的后面掩藏着他们的愁苦，歌舞声中倾诉着他们的叹息和激愤，调笑喜戏包蕴着他们的聪明和机智，患难时刻透露出他们的友爱和善良。得知噩耗的彭孝白突然变得异常苍白无力，他垂头丧气地坐在红鼻子身边，精神恍惚中把他当成在美国读博士的儿子，絮絮叨叨地向他叙说自己的思念之情。红鼻子安慰他，开导他，或许他儿子因临时变故未搭这次班机，总之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儿子已经死了，你就不必太伤心了。彭孝白仿佛清醒了，他对天发誓，如果儿子平安回来，我一定要做好事，积德行善。此刻他忏悔了，感到自己过去做了太多的缺德事，似乎四面吹来凄惨的阴风。他毛骨悚然地看到了地狱，他好像看见红鼻子像严厉可怕的判官向他逼来，声色俱厉地审判他。 你做过多少恶事，从实招来。 彭孝白颤颤巍巍地叫道，我刻薄人，我放高利贷，我欺负孤儿寡母，我后悔啊，我真后悔呀。红鼻子拍拍彭孝白让他坐好。此时神经质的音乐家邱大为拎着酒瓶跌跌撞撞地进入大厅，他因为写不出深刻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而痛苦万分。一对情人又互相谩骂，动手扭打。红鼻子冷眼旁观这对俗不可耐的欢喜冤家，又用冷静深沉的目光无限悲悯地注视着邱大为，启示他，告诉他，只有心灵净化、心地纯洁的人，在心思宁静的时候，才能聆听到一种神秘而美妙的音乐，创作出非凡的作品来。邱大为听从红鼻子的忠言，闭目聆听，仿佛从天际漂浮起一阵轻微而美妙的音乐，他如醉如痴地倾听着，渐渐进入音乐的殿堂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！邱大为欣喜若狂地跳起来，飞奔上楼，要把这段从天而降的奇特美妙的感受画成笔下的乐章。叶饶志夫妇拉着小珍来找红鼻子，他们刚才看见女儿眼中有一种从来没见过的光芒，发现她似乎要醒过来，就恳求红鼻子救救她。红鼻子从小珍木然不动的表情后面，强烈地感受到有一股生命复苏的希望，以满怀真挚的情感和极大的爱心轻声细语地呼唤小珍：“小妹妹，小珍，过来！一、二、三，过来！” 小珍两眼发直，开始挪动脚步，红鼻子温柔亲切地呼唤他，平伸两手轻轻地握着他，用自己心灵的震颤去引路。小珍随着红鼻子的节拍慢慢地向前走动，红鼻子边唱边跳，杂耍班的成员像着魔似的击掌合唱，歌声越来越响亮，节奏越变越快速。是花儿的都归花儿，是鸟儿的都归鸟儿，是你的都归你，是我的都归我，是叶小珍的都归叶小珍。哦，花儿开了，鸟叫了，你笑了，我笑了，叶小珍也笑了，叶小珍也笑了。歌声惊动了旅馆的住客，大家都驻脚观看，鼓掌相助。红鼻子用生命之火点燃了叶小珍的心灵。奇迹出现了，小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而且还费劲地说出两个字：我怕。全体为之欢呼庆贺。这时谁也没注意到提手提箱、戴宽边黑眼镜的王佩佩悄然走进旅馆，静静地站在一旁观看。彭孝柏接到长途电话，得知他儿子果真平安无事，真是喜从天降。他慷慨解囊，当即掏钱请杂耍班演出，以示庆贺。杂耍班演出了魔术、杂耍、歌舞、技巧等看家本领。红鼻子的滑稽表演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然后他又惟妙惟肖地表演一则自编的现代寓言，提出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：谁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？大家正愣愣地无法回答时，王佩佩拨开人群，径直走向红鼻子，摘下黑眼镜问道：神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红鼻子被突如其来的妻子吓得连连倒退，他万万没想到分别三年的妻子今天会突然降临。王佩佩呼唤着红鼻子的名字：神赐，一把将丈夫的面具抓下，露出一张惶恐、羞涩又稚气的脸。红鼻子怔住了，两人相对无言，他极力避开佩佩的目光。演出终止了，大家见此情此景，都悄悄地离去了。佩佩把面具扔在地上，神赐慢慢地弯腰去捡面具，妻子一把拉住丈夫的手，四目相对，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佩佩悲喜交加，禁不住痛哭起来，神赐为她擦泪水。她抬起头来，四处寻找自己的面具，缓步将面具拾起。她矛盾，她痛苦，手中是心爱的面具，戴上它可以了解社会、审视人生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走自己要走的路。眼前是贤惠的妻子，自己离开舒适温暖的家已经有三年了，觉得身怀旧意，愧对妻子。佩佩告诉丈夫，三年来自己学到不少东西，家里生意兴隆，店门招牌已焕然一新，希望他尽快回去团圆，不要在杂耍班里当小丑了。红鼻子离家三载，四处谋生，做过推销员，当过记者，教过书，摆过摊子，后来就当了小丑。他动情地告诉妻子：佩佩， 当我戴上面具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自由，自由地生活在一个我自己的世界。我觉得我可以冷静地观察别人，而不必害怕我自己。佩佩劝他丢掉面具，可他觉得只有戴上红鼻子的面具以后，才能给人们一点快乐，自己也快乐。他郑重地对妻子说：为别人而牺牲自己，就是最大的快乐。知夫莫若妻，佩佩对神赐了如指掌，他对他又爱怜又怨恨，又亲近又隔膜。他知道丈夫温柔的像孩子，也顽强的像头狮子，就用激将法隶属他身上的缺点。神赐，你胆小懦弱，在人多的场合就怕羞，口吃，夜晚怕一个人睡，怕黑，怕耗子，怕小虫，怕打雷，怕生病，更怕死。红鼻子连连点头，恳求他不要再说下去了。一轮红日从海上冉冉升起，灿烂夺目，光华万丈。彻夜未眠的红鼻子依然精神百倍地与妻子促膝谈心。他看见邱大为和美丽擦身而过，旁若无人，很感诧异。邱大为洋洋得意地夸越自己真正是个天才，写出了有生以来最好的作品，反而耻笑红鼻子只不过是一个江湖班子里的小丑，说罢便扬长而去。海风阵阵吹来，红鼻子看见叶太太领着小珍出来散步。小珍一看见红鼻子，就朝他开心地笑了，晃着脑袋慢慢地向他走来。小珍被母亲拉回，但她的目光却一直不离开红鼻子。雨过天晴，山路恢复通车，彭孝百兴冲冲地启程回台北。至于曾化德工厂的死活，他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清晨，杂耍班的成员早起练功，舞娘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来到海边。有个深谙水性戴着红帽子的姑娘见碧蓝的海水，就兴致勃勃地跳下水去，越游越远了。小猴到处寻找红鼻子叔叔，谁也没注意到脱去面具的神赐。顿时海滩边传来肖老板的呼救声：救人呐，出事了，快救救人呐！大家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红鼻子站起来，戴上面具，向大家微微一笑，朝海滩方向走去。王佩佩惊慌地一把抓住丈夫，红鼻子默默地转身，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双手，深情地注视着她，微笑地点点头，又毅然掉头快步向海滩走去。佩佩又大声地惊呼：神赐，神赐，你回来！她扑向丈夫，紧紧拉住他。全场的人呆然目立，似乎谁都不关心即将发生的灾难。红鼻子慢慢地推开佩佩的双手，奔跑向海中去营救出事的姑娘。一会儿，波涛中的小红点儿越来越大，姑娘平安地游回来了。大家兴高采烈地簇拥着她，她神采飞扬地擦着水，并告诉大家，她游得很好，根本不会出事的。佩佩站在海边，急切地寻找丈夫的身影。 只有茫茫大海，滚滚波涛，一切都淹没在大海的怀抱中。他扑倒在沙滩上，小猴在痛苦的呼喊，喊声响彻天际，悲痛欲绝。 红鼻子叔叔，你回来呀，你回来呀。 佩佩慢慢地站起来，好像自言自语，又好像心底在呐喊。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，他根本就不会游泳。杂耍班的成员在哭泣，波涛起伏的大海仿佛飘荡着红鼻子洪亮的声音。一个人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，他最快乐。红鼻子带走了王佩佩一半的生命、爱情和希望。他用生命在召唤妻子。极度悲泣的佩佩失神地走向叶小珍。小珍专注地凝视着他，疾步向他走来。佩佩紧紧地拥抱住小珍，他们的眼睛注满泪水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红鼻子用爱和情浇灌了小珍的生命之树，复苏了。他明澈的双眸里饱含热泪，充满生命的心灵在追寻着红鼻子叔叔美好的灵魂。大海在哭泣，大海在呼啸，大海在赞叹，他弹奏着一曲人间至情的颂歌，赞颂红鼻子为他人献身，给天神奉献出一份圣洁的祭品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台湾剧作家姚一伟的戏剧作品《红鼻子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。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